啦，又新一个星期嘅新开始，又系我哋骚动音乐新一个星期嘅开始。 系啦，有波盛有阿琼喺度，咁就五至七啦，骚动音乐陪你一齐骚动。 系啦， 咁我哋头先咧，即系今日翻嚟嘅时候就同波盛讲啦，我哋两个都感慨嘅，喺、过咗去嘅星期六日，好多嘢睇啊！ 特别系寻晚、啊， 系寻晚真系， 我估大家都避咗星期六嘅，因为 Halloween 啊嗰晚， 系大家都应该出去玩，所以于是乎咧，大家就将好多嘅 show 啊都摆咗喺寻晚发生。 系啦，即系都都几个噶，我哋喺线上面睇到， 全部都系 online 嘅一啲嘅活动啦，咁样。咁阿波就睇咗， 我睇咗两个嘅，第一个就系、安仔陈建安本源制嘅 Day One 啦，开幕式啦。咁第二个就系、其实你同我讲，我先知系寻晚嘅，就 系、 拼多系。咁啊，两个时间，因为其实琴日我哋出咗做街坊翻到去，咁其实我准备瞓觉，跟住你同我讲话有嘢睇，咁不如睇咗先啦。都唔爭在嗰陣啦，咁 最要明明係要剪今日嘅街坊啦，但係都同自己講唔爭在嗰一陣啦，睇埋先啦。 咁樣咁跟住就我先睇咗係睇咗 Pink Dot 先嘅，咁啊一去到見到佢好似一般 festival 有好多唔同嘅舞台，其實本源制都係㗎，即係佢係模仿緊一個即係現實當中，如果你一個好大嘅空地嘅時候，有 main stage 啊，隔離有細 booth， 可能有啲 DJ stage 啊咁。咁我呢個人梗係。一嚟喺 Pink Dot 嗰度就睇 DJ stage 先啦，咁啊睇下个 techno 嘅一个喺外国喺阿姆斯特丹嗰边去远洋去做一个 streaming 去睇嘅咁样，咁已经睇到哇睇到哇哇声啦，同埋有少少攰就开始好催眠好快可以进入到个状态啦。 嗰个 loop 啊系啊， 系啦，咁然后去到我瞓醒嘅时候就睇到转咗另一个就喺本地嘅一个 DJ，好似叫 Ryan 我冇记错，咁就都系玩紧就喺香港一间酒吧里面，佢又做 streaming 咁样睇佢玩，又系见到佢好 enjoy， 跟住个拍子喺度摁啊咁。 系 咁啊，睇到咁上下，我就去咗睇Pink Dot 嘅main stage 啦，又咁啊，睇咗唔同歌手表演啦，咁然后我就上网睇翻，就发现 miss 咗好多， 系啊， 我瞓咗觉啦，已经即系 miss 咗，譬如 miss 咗Serena 啊，miss 咗陈雷啊，小巧啊，蓝奕邦啊，我 miss 咗，系啦。 咁我尋日我都係睇咗 Pink Dot 嘅，咁因為Pink Dot 我就主要都係睇嗰個 Pink Stage 啦，就係你講頭先有好多歌手喺上面嗰 part 嘅，咁呢個我係真係好想睇。尋日做街訪嘅時候，我一路提我自己，即係有一種即係以前翻到屋企要追電視嚟睇，我都係真係好希望可以及時地睇到嗰個live 啦咁樣。咁我想睇就係因為我知有藍奕邦嗰嘅 guest 入邊有藍奕邦啦，咁都真係好耐冇聽阿邦唱 live 啦咁樣。咁於是乎即係呢個活動又咁有意義，於是乎。就真系好期待睇佢唱 live 啦，咁样咁我哋都有惊喜嘅，就例如听到冯允谦好 acoustic 唱咗 A New Day 啦，咁样啦。但系我 有冇呜？ 系啦，我就系想讲呜呢一下咧，其实呢首歌啊吓，佢真系需要有一班和音喺后边咧，帮佢一齐呜，因为咧 acoustic 得佢自己啊，同埋一支吉他。好孤独地呢，你见到佢一路喺度扫吉他，一路喺前面呼咁样啦， 有一种求救嘅感觉。本来喺阿 New Day 即系 Studio Version 系充满盼望咁样，大家一齐，佢而家自己个呼 ，Gotta save me, gotta save me, I'm very lonely 。呼， 做咩乱讲人哋歌词冇礼貌咁样？咁但系都有个新发现咧，就系因为嗰个活动叫 Pink Dot 啊嘛，咁基本上啲嘉宾咧都一定会喺身上着粉红色衫嘅。 Yeah. 啊 ，J 风啊，听唔听到啊，冯允谦？着粉红色好好睇啊，好可爱啊，同埋真系好 warm 啊，成个感觉咁样啦。咁我睇到阿林奕邦唱 live 好耐都冇啦，咁样。咁另外一样嘢咧，呢个都其实好值得讲噶。我今日主要系想讲呢一 part， 就我寻日除咗睇拼多，我跟住落嚟睇呢一个咧，系我今日上昼成个上昼我非常之沾沾自喜嘅。因为尤其是当我见到我成个 Facebook 啲 friend 都开 post 求 link 求 seat 求 任何跪求所有嘢嘅时候， 跪求可以睇到嘅时候咧，我都淡淡地留咗一句 comment 就系、sorry 啊，我睇咗啊，讲紧嘅咧就系亚洲小姐竞选，系咪？喂， 鼓励唔到 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你有 几 多个 friend 寻日有睇呢个 show 啊？真系，我系真系有睇啊！ 我但系 social media 冇乜人讲， 系，所以我系直情特登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同埋 IG 我都开咗 post 噶。哦 ，sorry， 我想晒少少命噶，就系你哋想睇嗰条 link 死咗之前，我已经睇咗啦，咁样。咁但系当然我都唔系睇 live 嘅，即系我系见到佢已经有成个重温 link 咁样，我就出一种好奇啦，我就去咗睇嘅。 系， 我觉得。几好睇喎、 啊！我想知仲有啲咩环节啊？而家 其实咧，佢仲系一个好传统， 又冇一叫传统，即系你想睇嘅都有咯。才艺表演， 你又知我想睇咩？ 泳衣环节啊嘛， 我唔系啊， 你想睇咩啊？ 我想睇个 MC 啊。 哦，我同你唔同啦，因为个活动叫亚洲小姐，我就想睇小姐咋、 哦。我想睇亚洲嗰部分。你点 叫亚洲？亚洲？亚洲？ 都是咪亚洲咯？亚洲？亚洲？ 好难啊呢、這个 g 佢不如自己写嘅，有个 hashtag 亚洲电视嘅亚洲，然后升。哦姓周嗰个就亚洲亚洲咁样， 哦，咁佢真系亚洲亚洲，咁样，咁嗱，俾我讲翻先，我真系我觉得好值得讲， 嗯， 因为咧，我可能我哋公司都会做一啲 production， 都会做 show， 都会做 event 啦，咁样，其实我有一种感同身受噶，就系、是、我要用几少嘅钱，我先可以 做到最多嘅嘢，呢个经济学上嘅 maximization， 老老实实，我真系好好奇佢哋个 show 嘅 budget 到底系几多少。 哦， 好奇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一定很少，而他们就是要用这么少的钱去做一场有14位美女站在台上，他有才艺表演的，他有泳衣环节的，他有问答的，即是你想觉得应该会在选美上面舞台上出现的事情，其实他齐的，咁当然即是那个娱乐性都很高，我觉得。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呢，因為其實今日呢我都有聽其他節目有講起呢、這個活動啦，咁大家嘅嗰個態度都係哎呀係不知不覺將原來佢選咗啦，真係冇人知佢選咗喎咁樣啦。咁我又有另外一種感同身受啦，就有時我哋出去做街坊呢，啲人都會同我講話啊有呢一首歌㗎，我唔識喎咁樣。其實呢我覺得即係唔識又唔使咁大聲嘅咁樣。咁、 哦、 我點解可以咁大聲？係因為我睇咗。 因為你睇咗，你見我冇乜出聲，因為我冇睇到。 係啊。 但有陣時冇睇到嗰種無知咧，其實唔係一個優點，唔應該咁大聲話俾人聽。其實我唔識㗎，好威啊！ 呢、這個位唔值得自豪啊！同埋我想講，你想唔想睇啊？ 咁我梗係想啦。 梗啦！ 你知道我 IG 睇開啲咩 㗎？但係我又好坦白講喎、啊，因為可能。老实讲，我都唔系主动地想睇亚洲小姐嘅、 嗯， 我系因为睇到个 page， 佢简单地评价咗一下今届嘅呢个活动啦，咁、那个用字都相当之精警嘅， 精警 系啦，咁于 精 系啦，咁样，于是乎咧就吸引我睇咗佢嘅重温咁样。 哦， 喂，我已经唔知道原来依家咧系即系问答啦，嗰、那个问答即系主要系展现啲美女嘅智慧嗰部分啦。咁我讲咗个样貌先， 嗯， 好都好多靓女、啊，真系，唔系真心噶。同埋，因為我即係問答就集中喺泳衣環節啦，即係我必須要講嗰個身材係我身為一個女仔，知女仔對女仔可以好挑剔、好厭尖噶嘛。但係我嗰瞬間我都有一種好好身材、哦，好靚女、哦，同埋好多靚女咁、 哦， 樣。咁同埋有啲問答嘅時候咧，係啦，真係睇得出嗰個機智噶。 嗯， 即係例如有一條咧，就嗰、那個問題啊嚇。大概就是问好像是唔记得咗特朗普定是边个，就是话要嚟香港旅行，你会带佢去香港边度咁样啦。 唔系啊，应该唔会答嗰啲食鱼蛋嗰啲啦，呢啲太十年前嘅答案啦、 啊。我想问，如果所谓嘅呢个好有智力嘅问答，我问你，你会点答啊？ 特朗普嚟咩啊？ 嚟香港旅行，你会带佢去边？ 带佢西环啦、 啊。点解？ 去西环自己拆掂佢啦。呢啲嘢你哋自己对口啦。系、 okay 啊。咁你嚟到一定你而家呢个世界局势，你系处理紧特别你中美关系啊嘛，咁你一场嚟到，咁我哋嗰边都有啊，不如你过去倾下，咪过去搞掂咯。 哎 ，OK， 你呢个答案我都俾到85分嘅， 系啊。 咁但系嗰、那个 我靠我智力弥补我嘅外表，如果参加嗰啲咩香港先生咧，我靠呢啲嘅啫，靠样啊真系得个100分满分，我得10分嘅啫应该。 咁但系咁人哋就外表上已经攞咗70几分啦， 咁 于是乎咧。其实他的答案都很好的，他就说他会带他去香港大学，还有去香港大学的图书馆，跟着不经意地让他见到自己那份硕士论文。 哦， 他就在这个答案当中就 sell 了自己是香港大学的硕士毕业，跟着你再看他那个身材那个样貌，你立刻会觉得加很多分，因为你会觉得你这个样子这个身材你是不用读书的、哦、但是哇你成绩这么好， 我发现这些东西呢咧，你作為女士講咧，係會好啲嘅，即係嗱， 有啲説話男仔唔講嘅， 男仔講係有啲尷尬啦， 同埋有啲冒犯啦，係 啦。咁但係你女士自己去睇翻自己嘅話，你去講，你又講中我嘅心聲。 因為好似我呢啲人咧， 嗯， 即係你見我個樣子，你就覺得你唔讀書，你仲可以點啊？你 唔讀書，你靠乜嘢啊？你 唔讀書， 你點生存啊？個人 咁但係我嗰時我就覺得，同埋佢仲話咧，佢自己嗰篇論文咧就係寫點樣鬧人。 咁你即刻会 咩科佢有冇讲？ 我就唔知咯。有咩科系教闹人嘅？ 系咪 linguistic 啊？即系嗰啲语言嘅运用咧？ 唔知道或者可能香港文化研究咯，诸如此类咁啊。咁你就即刻对呢个女仔好感兴趣，同埋十四个都系老老实都系咁靓，都系着三点式嘅女仔。但系我就即刻会好记得呢个答案咯。虽然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啊吓。咁呢个过程啦，咁样。咁同一时间，我今日又收到 系。 Rubberband 最新派台作品，那個曲名稱叫做每度每度微微小，每度微小，係啦。我真係覺得其實呢首歌咧好啱，尋日十四個女仔一齊唱啊，因為你感覺上咧好似成個香港環境大社會就係唔知道原來你哋已經選咗㗎啦，原來你哋冠亞季軍今年直情有獎金㗎咁樣，即係好似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 嗯， 但係你見到那十四個係冇氣場。同埋好俾心機，做齊一個選美要做嘅所有功夫喺台上，十八般武藝擺 攞曬出嚟。 係啊，所以我好記得有個女仔啊，才藝表演自彈自唱，唱呢個《My Heart Will Go On》。 哇！ 已經藝高人膽大啦、 啊。 之後 勁過唱浮誇 嘅 已經 係啦。佢個 M pose 係咩？你知唔知啊？台上一字馬 嚇 係。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哇，好犀利喎！ 好犀利啊！个主持最后个 end tag 仲犀利啊！佢话你系咪将你识嘅所有嘢都表演晒出嚟？ 合理喎、啊，但系即系我脑里边都系咁谂啊！即系你得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大家唔会有心机，因为你特别好短时间咁多嘅竞争者，你梗系将你所有嘅嘢可以 match 到落去。如果佢识煮嘢食嘅话，可能一路煮一路，即系你摆晒落去啦。 我识倒立啊，我就倒立唱浮夸啦。你实记得我噶？你去咗边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其实系睇得出一种敬业嘅精神，睇、得出狮子山下嗰种奋发图强嘅精神。 好嘢，好嘢！ 无论个 show 几多钱都好，喺我呢度我系攞晒所有钱出嚟嘅，就系为咗博得你嘅尊重。拣嚟啊！今日新收到 Rubberband 最新派台作品，话俾你听，就算好渺小都好，我哋都要出尽全力拣你 Rubberband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每度微小》。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盛放人的崩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漆黑中觉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全亮然，电波起

残酷还是要活得优雅，多在乎还是没说一句话。为什么一样渴望别人渴望的那个模样，不慌也不忙，就让头发洒在我的脸庞，如果被谁遗忘就被遗忘。当然不用对此 听佢 I 嘅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滑皮》。听住呢个旋律，有一种去咗做 massage， 俾人刮紧沙，将你啲死皮滑出嚟嘅感觉。系听落去好似好滑稽，但我觉得呢一种人生嘅经验啦，系需要嘅。因为呢个世俗啊，实在太污糟、太混乱。有时候都需要俾自己肉体同心灵调节一下先。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友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拯救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当爱，当爱，每滴记忆如遗句，陪着我在抠去，一晚就吻在低温的口去，如未能未能高飞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喂，在你去后半生的寂寞。 知道夜了，自然想爱上谁。整个都市再光亭无序，所有伤痛在心然陶醉，随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暗黑眼泪，陪着我在等。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沟渠长泳》，阿琼提提你啊，快啲去 follow 苏动音乐嘅 Instagram 啊 ，IG 郭伯伯可以睇波胜跳呢一首歌《沟渠长泳》。 唉，作为拍档，明明我好信任你嘅，点知啊？点会估到你咧？静鸡鸡拍低我，用一种咁嘅方式嚟谷人数咧？ 交了心给抛弃，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歉意却偏偏回赠数根独占，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设想，人从来从苦痛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想到当天苦恼，或似难透笑片。已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了，最绝处那心境却时时常相见，陪伴天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总会偶遇上不堪设想，人从来从苦痛差 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便明了，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为何重提不觉紧张，是你变得坚强，这晚上未缺氧，好好打一仗。 听我有吴林峰的派台作品越坏越强， 仍能越过方丈，回头看清往日，再想 有些时候自己的调整真的要靠自己的，尝试找一下可能在你生活中一些微细的东西方面呢，是有一些幸福快乐的味道，可能一路已经存在着的。 窗门摆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快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宁看有你，却在等，仲有着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痛 ，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怎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嘢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叶巧林的派台作品《二人份》，真恋人定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没什么所谓，有时候都是求开心的，就是那些身不身份、啊、认不认同那些事你自己决定、啊。接下来有 Serini 的这一首《旋转 with me》。 最贪心加速，剪碎我的心，明知 担心，全盘倾吐故事，想听你讲坦白就无限。 新鮮但亦都非常之好聽嘅一個合作啦。首先有男聲嘅 Tima， 向來都係做編曲監製，今次咧自己有份唱。另外女聲方面咧就 Jurisa 曾詠希，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oftly。 自離開青山醫院，即時報警同通知病人家屬，並且會配合警方嘅搜查行動。那名病人身高 1.75 米，中等身材，黑色短髮，當時穿著藍色外套和綠色長褲。院方呼籲公眾人士，如果發現有關病人，請馬上致電3661-5810通知屯門警署報案室，或者致電青山醫院電話2456-7111。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

正能量嘅呢、這个， 我哋港台嘅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嘅，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紧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流行音乐情歌千万首，但系我哋听情歌之前都一定听过儿歌。有啲儿歌伴随住卡通片，丰富咗我哋成个童年。就算大个之后，一讲起呢啲儿歌同埋卡通片，都仲会令我哋好兴奋。今集我哋就一齐讲下令你印象深刻嘅卡通片同儿歌。 破阿萧，破阿萧， 破阿萧都算卡通片定系儿歌 啊嘛？儿歌主题曲啊嘛？ 识唔识唱啊？阿萧， 哇，冇啊！ 边个唱啊？你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啦。 唔记得咧，系马俊伟主唱嘅同名儿歌《放学 ICU》。 嗰时你有睇过《放学 ICU》嘅，你会睇嘅。 有僆仔个都睇噶啦，放屋企啊嘛。 你得呢啲活动噶啫嘛，以前边有手机嘅？ 讲到好耐以前咁，其实呢个受访者都系十几二十岁啫，但佢冇讲错。儿童节目绝对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因为很多的卡通片又或者现在叫动画都是穿插在以前的儿童节目当中，所以当我们放学回到家一打开电视，就会看到和接触到很多儿歌，而一共呢是有四代的儿童节目，有四个传奇人物，就是谭玉英、谭玉英、谭玉英和谭玉英。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谭玉英姐姐做足三十几年，由八十年代开始的儿童节目四三零穿梭机就已经有份了。 4 3 2 1 发射，一飞冲天去，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 这一首是八十年代儿童节目四三零穿梭机的同名主题曲，主唱的是张国荣。但是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在电视播放的主题曲其实是由林子祥主唱，但是因为唱片公司不同，所以华星唱片就找了张国荣翻唱，再收录在专辑里面。 去到1989年至到1999年的十年之间，另一个儿童节目取代了四三零穿梭机，亦都正正是我和阿琼第一次接触的儿童节目。 从黄不色的宇宙， 根据资料所示，闪电传真机一共有四代主题曲，你现在听的这一首就是第三代，有郑嘉颖、唐伟琪加上小柏林合唱的版本。但老实说，我们这些九十后印象最深刻深刻到识背的儿童节目主题曲一定是这一首。 天空宇宙任我闯，追踪那耀眼星光，只因我是自叻小人类。 古巨基主唱的《自叻小人类》呼应网络世代的出现，这一首歌收录在《跳飞机》这一张 EP 当中。《自叻小人类》由2000年开始做了四年，就由放学 ICU 取替了。 头先都讲过了，以前看配音日本卡通片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儿童节目了。而根据网上资料所说，四三零穿梭机是第一个会播卡通片的儿童节目，而节目里面第一套所播的卡通片就是 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咯， 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 啫，哆啦 A 梦咯，哆啦 A 梦嗰首。 简单了解完香港电视历史里面儿童节目嘅历史部分之后，翻翻嚟今日嘅题目。可能因为呢一套卡通片嘅历史实在太悠久啦，所以好多受访者都觉得呢一首儿歌最深刻。以前叫叮当，但依家大家都尊重作者藤子 F 不二雄嘅愿望。统一叫翻佢做哆啦 A 梦。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白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侣飞舞，云外看琴谱。蜻蜓啊，多喜爱， 知我真喜爱哆啦 A 梦。 咩哆啦 A 梦？咩竹蜻蜓咁系咩？系嗰、那个歌系最旧嗰个版本咯，系啊。 少年你太年轻啦，最旧嘅版本当然唔系陈慧琳呢一首哆啦 A 梦啦。其实叮当啊呢一个名字据说是由儿童乐园呢一本香港嘅儿童杂志嘅社长喺1973年所起嘅。嘅由来就系因为哆啦 A 梦心口个啷啷啦，所以当初嘅卡通片咧都系用叮当呢个名字，主唱嘅系小太阳儿童合唱团。今日俾你听埋呢个版本，听下有咩分别咧？ 你是叫他叮当定是哆啦 A 梦都好都无所谓啦，大家明白就行了。那究竟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这一套卡通片和对这一首儿歌印象这么深刻呢？ 因为由细看到大， 电视成日播，跟住咪记得。 因为他有很多法宝，就是每次遇到问题哆啦 A 梦都会同他解决，就是大雄有问题的时候。是啊， 我觉得哆啦 A 梦即这个人物呢好神奇咯，即系我会好中意佢，咩都可以帮到阿小红咯。 大红 啊，得啦得啦。 有冇曾经有一个法宝你自己好渴望？如果有就好啦咁。 记忆面包咯，想记得嘢。 边个法宝你自己睇嘅时候你自己好想要咧？ 样样都想要，其实。 冇咁贪心啊，只可以拣一样嘅咋。 个百宝袋咯。 咁呢套同头先要晒有咩分别啊？呢个都。 取款咯。飛機都唔使搭，幾方便啦、 啊！行入嗰個森林嘅世界嗰道門咯，即係如果你隨時有呢道門嘅話，可能你出面受到啲咩刺激啊，你自己可以行到嗰入門嗰啲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冷靜一下咯。 有啲咩令到你有呢種想逃避嘅感覺咧？ 翻工好攰， 好真誠啊！呢一句對白。 卡通片同佢嘅兒歌的確可以帶你逃離下現實嘅。咁如果计长寿呢一套都可以话系跨代回忆啊！ 小丸子。即我哋屋企系会有嗰啲小丸子嗰啲拼图啊，咁样黐喺个墙度咯。 点解咁中意小丸子咧？ 因为几好笑，即系可能譬如你无聊嘅时候，你睇一睇，你会即系忍唔住笑，或者见到佢同佢阿爷嘅相处，你都会觉得好开心啊。 屋企里边有冇话有家姐啊，成嗰啲系好好似嗰个卡通片里边。 我似嗰个家姐，然之后我细佬就似小丸子，即系唔读书，然之后日喺度瞓觉睇手机咁样，然之后我就闹佢，或者唔叫佢唔执房啊咁样。 妈咪系咪就系小丸子里边嗰个妈咪咧？ 我阿妈应该再懒少少。我媽應該冇咁勤力，因為我媽要翻工，人哋媽咪唔使翻工。 咁你媽翻工都勤力嘅。 另一種長壽嘅卡通片就係不斷出新一代，保證每一代嘅小朋友都有機會聽過。 數碼暴龍， 數碼暴龍嗰啲咯。 越過舊戰意越高企，自信半跌了又再起，堅決向上，為戰友我定必勝利。越探索世界越優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练变胜利。来前程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劲到飞起。 我先期待咗呢个答案好耐啦，你记唔记得个主题曲系点噶？ 哼得唔得？ 哼得。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越怪我，我即刻变大个。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盡快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发 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 数码暴龙嘅， 因为佢同细个啲动漫咧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哋系讲紧一班细路仔独自咁样去打怪兽噶嘛，之后打到个 boss 就赢咗，翻翻去现实世界，咁样同嗰啲蜡笔小新啊、哆啦 A 梦嗰啲可能就比较抽象啲啊嘛。我追到第四就后面就冇追噶啦，好多同事都其实唔系好知数码暴龙嘅。Pokemon 就可能清楚啲咯。 而家諗翻轉頭，你而家都中意嘅原因係咩咧？大家有個話題咯，翻到學校，即係大家可能小息嗰陣就喺度傾下，即係我琴日有睇嗰集啊咁樣咯，跟住咁就大家可以做下朋友咁樣咯，都係啲共同話題咯，令到嗰個童年有啲回憶咯。 咁數碼暴龍嘅主題曲你記唔記得？ 記得，第一個係鄭伊健咯，跟住劉德華嗰啲咯。都記得曬啊，跟住林峰嗰啲啊， 哦，你真係記得， 麥浚龍嗰啲，一二三四啊， 好嘢喎，你順早次序喎，佢真係。用愛換取的最大能量，鬥志沖天的新氣象，用世上充積正義能量，沒什麼需要拯救和受傷，互愛便可得最大能量，有愛沖天的新氣象，用世上充積正義能量。以我的应用机智来获取，这世上一切为我负责。 数码暴龙零三林峰唱嘅神兽狮之王，同埋零四麦浚龙唱嘅 Fire 都冇收录喺任何专辑里面，所以好可惜今日播唔到。特别系神兽狮之王，其实我本人都几中意，要攻要守，不战斗露营必须走啊嘛。仲有一啲经典卡通片同埋儿歌，经过几个世代嘅转变之后，你喺电视都仲会睇到嘅。佢不停重制、重制再重制，甚至连个名啊都重制埋添。 足球小将咯，大智慧啊嗰啲咁嘅咯。但系依家改咗名，我唔记得就叫咩，好似太空翼啊，定叫咩？ 但系队长小翼啊嘛，太空翼就用翻日本个名。 哦，系啊，我唔记得咗。总之依家就冇翻睇翻，就系睇翻记得以前个版本啫咁样。 冲啊冲，快抢攻咁样。 放學之後就睇電視見到。 咁你細個睇住譬如戴志偉咁樣啦，你望住呢個虛構嘅足球員，有冇一種感覺㗎？ 有好勁嘅，好似超出咗自己嗰啲能力範圍之外，覺得好勁。我跳得咁高啊，可以咁樣，咁你會覺得好似會覺得好追捧 嘅 咯。 運動類嘅卡通動畫咧係不死嘅，每一個年代都有自己嘅代表作。以足球為例啊，以前係足球小將嘅話，咁依家近代又有邊套啊？ 閃電十一人，我唔係幾想唱出嚟。 係邊個唱啊？你記唔記得？ 吳業坤。 你念個歌詞出嚟啊！唔好唱，我想。 猶如雷霆的挑戰，跟住之後就開始啦，跟住之後就害怕啦，跟住之後就。猶如雷霆的挑 戰。通常呢啲都係男仔可能會鍾意多啲啦，點解你會咁鍾意睇嘅？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放學 ICU， 好似我小學嗰陣時，跟住之後就會播。翻到屋企，跟住之後開著個電視，見到係佢，跟住我就睇咯。灰心不退卻，我要讚氣。射波给你好戏，造就你身外传奇，神勇志气叫你我发亮。 有冇咩情节或者角色系会令你好中意呢套卡通片嘅？ 有一个我记得好记得嗰个咩啊？烈焰龙卷射球，我记得有啊，系。跟住之后咩豪炎智修也嗰啲名嗰啲，跟住之后嗰阵时系劲迷，跟住之后记晒咯，跟住之后嗰阵时系。 咁你翻学校嗰时候会唔会同啲同学一起讨论呢个闪电十一人嘅？有冇噶？ 有我记得嗰时佢低方嗰时同我讲过话，好靓仔嘅男神嚟嘅。哎呀，冇啊！我冇啊！咁我好靓仔咯， 边有啊？ 有啊！ 要令女仔春心荡漾，除咗靓仔之外，梗系唔少得就系少女系嘅卡通同埋儿歌啦。 守护甜心嗰首歌咯， 系边个唱噶？ 黄君馨咯。 哦，你大概记唔记得啲歌词系点样噶？ 咩咩飞身跳起嗰、那个。 咪听人唱完嚟咯？ 佢喺咩场合唱？你听到？ 喺学校。 即系其实呢出卡通片系好多同学睇紧嘅。 好多好多啊！即系童年回忆。 咁你最印象深刻呢套嘢系一啲乜嘢令到你觉得系童年回忆咧？ 即系变身咯，个主角识得，即系讲嗰句嘢，好好深刻印象。 佢系讲咩噶？因为我哋个年代睇《美少女战士》就系替日行到警恶情奸啦。你收到甜心佢嗰句嘢又系点样噶？ 我嘅心灵暗落。 可唔可以讲多次？ 我嘅心灵暗落咯。 点解咁咸湿嘅听落？ 有冇咩嘅卡通片同埋佢嘅儿歌？你由细到大睇，你而家好印象深刻？ 光之美少女咯，我记得好似阿 Sa 娇唱咯。喺初代嗰啲黑色唔白色嗰、那个，其他嗰啲越嚟越多就开始唔好中意睇，但系细细个好中意睇嗰个，觉得佢好靓咯，所以就佢中意咯。 你好劲，你仲分到初代定咩代？我分唔到。 唔系，因为嗰个系已经好耐之前咯，去到我小学嗰阵时已经冇再播啦。 唔知你有冇发现有啲卡通动画要到大个先明白真正嘅意思，因为实在太黑暗、太深啦。 钢之炼金术师咯，钢之炼金术师咯。 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外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财赤脚走。 动画好睇咯，同埋个主角亦都即系冇其他嗰啲咁强势啊，即系话好平凡咁样。 细细个喺屋企睇电视嗰阵，成日都会睇咯，跟住而家大个都唔睇电视咯，所以咪印象都咁深刻。 细个听到等价交换呢样嘢有冇 feel？ 因为呢套嘢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嘛。 好黑暗啊，大哥哥，我都唔想讲啊。 大哥哥咯，即系个靓妹同一只狗咧就俾人融合咗。系啦，最尾就死咗嘅，系啦，呢个系最印象深刻。 卡通动画同儿歌，有人追求高深，亦都有人追求嗰种简单纯真。 哈姆太郎， 点解会咁记得哈姆太郎嘅？ 因为得意咯，细个好中意睇咯。 哈姆太郎咯 ，Prince 嗰首歌。 黄鸭高飞，你充满心，哈姆共你无际天边，放胆去飞，哈姆伴你。完全无牵挂，吃粒种子范俊熙。 听咗咁多年，究竟边个系范俊熙呢？睇翻歌词，其实系讲紧范俊熙，即系食粒种子咧就可以范俊熙啦。所以哈姆太郎教晓我嘅人生道理就系、是，做人真系好攰，做只黄金鼠咪几好咯。 好无聊嘅，但系都几治愈咯。 咁呢个时候就要考下佢啦。我想问哈姆太郎最经典嘅嗰句对白系。 今日又过咗好开心嘅一日啊，好似系。 一定会更加好天嘅，系咪哈姆太郎？ 系类似啦，即系总之每一日都好开心啦，乜都冇发生过啦， 但系你而家讲翻，会觉得好低能？ 唔会啊，希望自己人生都系咁咯，即系好开心过一日，乜都冇发生过就最好啦。 但系因为而家系好难咁样啊， 依家都好开心噶，系。 点解你眼角有泪咧？ 每日翻工。都好 开 心 啊！ 咁 样好开心噶，睇准时食饭，睇准时食饭，睇准时食饭，好开心。朋友最多，转圈转圈，哈姆共你烦恼放开，转圈转圈，抒发闷气，欢笑常常传给你，吃粒种子马赛飞。朋友最多，转圈伴唱乐在共你。 有得准时食饭已经是成年人世界最值得开心的事了，你说几惨猪啊。 所以如果你正值童年的话，记得好好享受。至于已经投身社会的大人呢，回不到转头的了。希望今日嘅儿歌可以系咁以帮你回忆翻童年嘅美好咧。 点都好，我觉得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听日一定会比今日更加开心嘅啫，系咪啊，哈姆太郎？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26岁女子，居住在大埔围头村，她在黄竹坑香叶道一号工作。上个星期三最后一日上班，同日开始发烧，并向一名私家医生求诊，获转介至大埔拿打素医院急症室，并且在星期六递交深喉唾液样本之后确诊。他上个月25至27号曾经同七名朋友在梅窝海景度假乐园住宿。其中一名同女患者一同留宿的26岁男子同样确诊，他居住在大埔广福村广义楼，上个星期五出现咳嗽同流鼻水等的病征。至于上个月27号曾经同女患者接触，同样居住在大埔围头村的一名15岁亲属，上个星期六开始咳嗽，第二日到医院急症室求诊之后确诊。三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印尼抵港。本港九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261亿元，按年下跌12.9%，连跌20个月，跌幅较八月减少0.2%。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值按年下跌25.7%。耐用消費品跌23.2%，衣物、鞋類和有關製品亦都跌19.9%。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貨品分別上升5%，是分別上升5.5%和3.8%。今年頭九個月總銷貨值仍然大跌28.7%，總銷貨量亦都大跌30%。政府發言人說，九月零售銷售按年跌幅仍然顯著，但是隨著本地疫情維持穩定以及社交距離措施近期放寬，本地消費情緒可望進一步好轉。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1度，新界再低1-2度，明日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稍後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北風，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在西九龙走廊西较早前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同新村曾经有意外，现在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油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将军澳出九龙方向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情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唱片谱咩嚟噶？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余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人不美，唯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唱片谱式微不是今次今日的事了， DJ 今次的作品就是用唱片谱去比喻爱情，经营中一定有困难的，但最重要就是找到同信念的同路人。作曲 Howi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 DJ David and Tony， 监制 Howin 阿添关黎心。 卡式带于这里爱心碎，等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今个礼拜来到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我觉得在星期一咧讲儿歌呢个题目是几好的，大家放工的时候 好兴奋啊！ 喺呢个 Blue Monday 的时候攞呢个题目出嚟讲，大家都好兴奋啊！ 即系明明咧，波胜咧为咗做呢半个钟咧系通咗订啦，非常之辛苦啦。但系头先咧一播呢半个钟咧，佢都 醒翻晒， 到不得之了，掌声送俾波胜！ 你知唔知我 好、啊 今朝剪完之后，咁我好鍾意会由头听一次，睇下个 feel 啱唔啱数啦。因为剪嘅时候你会断开。咁剪完嘅时候，我第一件事就係上网去睇返一啲唔同儿歌喺呢个访问里面冇摆到嘅一啲主题曲。因为我哋都可能有听众一路听到话点解冇我鍾意嗰首，或者有一啲咁经典点解都冇呢，我哋都係根据返我哋出去做街访嘅时候一啲受访者佢哋讲到嘅，然后我哋摆落去咁解。咁、我按返个 result 咁样就即公正啲啦，苏哥。咁然后直情听下听下，我再睇一啲资料，咁数码暴龙我係其实我係到大个咗之后先鍾意返。咁其实一路知道佢今年又出返一个重制版本，用返第一代嘅八神太一啊阿古兽嗰啲，咁我就攞返第一集出嚟睇。是今朝七点几嘅时候， 七点， 然后我睇到喊，我好攰嘅时候，我睇到眼湿湿，有种童年回忆，哇，系咁冲入嚟，俾鬼上身嘅感觉， 真系黐线， 然后我真系睇到喊啊，咁样， 所以喊完之后先肯瞓噶嘛，系咪？ 我有谂过好唔好睇第二集嘅，都系决定唔好啦， 唔好啦，翻嚟做节目 啦，今日已经瞓晏咗啦， 系啦， 啲嘢好急噶。 咁但系头先咧，都好多听众啦，即系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或者喺 Telegram 同我哋讲，哇，点解冇呢首？点解冇呢首咧？咁样，咁首先咧就真系好似头先波成咁讲啦，系根据翻街坊嘅啲结果啦，咁样，咁可能街道啲嘢。市民啊，未讲到嗰个结果嘅。咁另外都有啲遗憾，就系咧，我哋冇嗰首歌嘅版权。 因为好多嘅歌喺我揾嘅过程当中，特别原来近呢几年好多嘅儿歌，佢因为冇落到碟啊， 即系冇出到碟，所以我哋公司冇嗰只歌嘅 copy 啦，我哋冇办法攞。 可能九十年代或者千禧头，你揾一啲杂锦儿歌碟，咁我哋公司都有咩巨人儿歌，就好多喺度噶。 咩畅游小时候啊嗰啲， 好多都会有。但头先喺街坊听到我讲数码暴龙零三，林峰嗰只纯兽狮子王，我系觉得好好听嘅都。但系真系原来佢冇落过去收录喺任何专辑度。 系啊，有一首。即系我自己都觉得一定会有嘅，就系、是、我们这一家啦。咁其实佢红咗嘅，仲有吴卓羲嗰首《 别 怪他》 啦之外。 但我想讲汤盈盈嗰首主题曲，因为佢真系冇出过点嘅关系啦，我哋连播都冇得播，所以我哋决定 你自己唱啊！ 我哋自己唱俾大家听。我冇记错，佢一嚟就系咩？爹哋爱他快乐吧，就是我家小吧。系高咗唱唔到上去。 We are family， 无聊日子都有意思，很多趣事咁样噶嘛。 系、嗯、尤其样子古怪，我知系啦，唔好望啦，同事未听过人节目入边唱歌咩？ 系啊，其实但系得意在，如果你网上面有啲人会可能即系 capture 咗一啲完整嘅儿歌，我都好想知道，如果听紧嘅你，你知道可能有一啲歌佢冇收录喺一啲叫做唱片嘅专辑，但系原来佢收录咗喺某一啲嘅 DVD version 里边。 系。 有个完整版嘅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好想知嗰啲歌可以边度揾咯，因为你揾唔翻，因为你以前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即系大台会有噶嘛，细个会追住嚟睇啦。 诶、你发现原来新城都有做過， 系 啊，我哋嘅奔神都有做过两年主持啊嗰度，我哋嘅系啊，我哋嘅拍档 系啊，我哋发现咗呢个大发现啊，真系 系咁，所以你就会叫做延续咗，但其实都完咗啦，嗰边嘅呢个儿歌颁奖典礼都冇咗，冇咗呢啲。 所以因为而家其实可能大家都唔系再咁集中睇儿歌啦，或者睇卡通片啦等等嘅，所以而家你会变成咧，即系讲儿歌讲卡通片好好得意噶，喺街道咧系成年人嘅狂欢嚟噶， 系 即系好似呢我哋呢啲阿婶婶啊、姨姨啊、你啲叔叔啊、伯伯啊，我哋讲落会好嗨咯。 我谂而家问咧，其实。嗰種個意義相近，但係而家係首先多數大家會叫動畫啦， 係、 大家會證明咗佢啦，叫做第二就係而家好多動畫主題曲其實好 hit， 不過已經冇人再改廣東話嘅歌詞，例如今年最 hit 係 Lisa 嗰只，唔係 Lisa 光，係檸木達因嗰個老婆 Lisa， 鬼滅之刃 係 紅蓮華，係呢只今年一定係好 hit， 但係你唔會有人改。有好多原因我唔知啦，可能或者你觉得改咗已经唔系嗰阵取定点，但其实以前都系咁噶，但系而家 hit 嘅只系日本原版嘅动漫主题曲咯， 系咪冇乜小朋友睇咧？唔知道 有啊，鬼灭 hit 到黐线噶，但系 你冷静啲， 真系好真系 hit 到黐线噶，系啦，但系可能因为佢播放嘅方法同以前唔一样啦，佢系一啲串流啦，或者某啲台。嘅一啲 software 你點播嘅，咁唔係好似以前 fix 放學喺嗰個兒童節目裏面播， 你要坐定定喺度睇 ICU 咁樣。 係啦，以前係一定咁，所以佢要改嗰個歌詞咯。同埋而家兒童節目嗰個 thing back 嗰個我 research， 佢其實冇播卡通片噶啦裏邊，佢只係喺個節目嘅前後播咯。佢裏邊而家係好追求學術嘅咩 STEAM 啊、想創啊嗰啲，即係嗰啲嘢咧。 教你識字啦又。 係啦，咁嗰個童真嘅嘢就擺喺呢個節目以外，前前後後夾住啦嗰啲咁樣。 系 有好多呢啲咯， 唔紧要啦，时代会进步噶嘛，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都讲翻起咯，我哋呢啲系可以讲到非常之咁兴奋嘅。 系啊， 咁但系有一啲漏网之鱼啦，我同波成觉得唔得，我哋一定要搵位播翻出嚟咁样。咁于是乎我哋一人都拣咗一只啦，我哋心目中嘅漏网之鱼，同埋一定要播俾你哋听嘅咁样。 系啦， 咁我拣嗰首啦，就系、是、超级小黑咪， 好快噶呢只 BPM 极高。你跟唔跟到啊？ 跟到噶，我识全手噶，一齐嚟！ 好恐怖啊你！ 最新的音乐在，咕噜咕噜呀， 不如俾翻陈慧琳唱啦，都系好唔好啊？ 大家去亂撞。 慧琳嘅超级小黑咪啊！有啲听众问，你系咪唱紧啊？一路佢一路唱紧啊！不过我哋始终电台播歌唔系唱歌嘅平台啦，咁所以我唔推佢支咪。 但我真系识晒全首，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呢首歌系劲到咩地步咧？我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咧。我哋有一扎好 friend 嘅人咧，系发现我哋都系同一时间可以背晒全首嘅。你谂下，大学二年班一班牛高马大嘅人，企喺中大百万大道咁宽广嘅地方，一齐就。 但因为大学嘅 campfire 好多时候会有儿歌落去，咁当然系传统啲，即系我系小纪念嗰啲。我成日觉得如果有呢啲，布鲁布鲁呀，布鲁布鲁呀。 好嗨，真系 其实应该会好亢奋。 系啊，同埋呢个系真系揾朋友一个过程嚟噶。当你发现原来佢识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你即刻想同佢做朋友噶。 嗯， 咁有啲人就会即刻唔想同你做朋友啦。 你唱到咁嘅嘢，大家都好想听严琼唱成首，就咁啦。嗱，我哋咧个 I G 一路都推紧，够八百人咧，严琼就会出埋我播摆嗰条 跳沟渠唱咏啦， 系啦，嗰条片上去啦。咁啊，同时间 Telegram 你可以加入嘅。咁啊，睇下间原节目，我唔知阿琼啊会唔会喺里边高歌一曲。 都得噶， 喺里面期间限定大放送。 你趁我啲羞耻心未翻嚟嘅时候咧，嗱嗱声， 佢一括咗出去噶啦。今日大家听到啦，嗰条 link 你自己上我哋 IG 睇就会搵到噶啦，上去 Facebook IG search 苏动音乐就见到啦。 到你啦。 其实咧喺我心目中，我听嘅儿歌有一首歌系我称之为史上难度最高嘅一首歌，但系呢一首歌真系好可惜，我搵咗好耐都搵唔到佢有收录喺任何。嘅碟里面，呢一首咧系《宠物小精灵》嘅主题曲，不过唔系陈浩文唱嗰只，而系古巨基唱嗰只。佢嗰只歌叫做《来吧小精灵》，你可能网上面有机会揾到，但系基于版权问题，我冇办法喺呢度播啦。佢个开头超快，快过你个超级小黑咪啊！ 真系噶， 佢开头系。就嚟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正听我说话，笑吧笑吧笑吧笑吧笑吧笑吧笑吧，就真系咁快噶！呢一只系我觉得儿歌，因为儿歌好多时候小朋友会跟住合唱 咯。 呢只系我唯一一只跟唔到嘅，我为佢喺小条录完之后黐埋佢，将笑吧录完两个自己黐埋一齐。 净系可能录咗一次，笑吧笑吧笑吧笑吧， 呢只真系好快啊！呢一只 系，但系我觉得呢首都系劲噶。你一开始唱咧，我就听，我就记得啦。即系你叫我 up 佢个名，未必 up 到。 系， 但系个旋律系非常之熟悉嘅。 系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如果你睇日本版嘅，咁佢都有呢个前奏噶嘛。 咁所以非常之机学嘅主持人，冇得播就自己喺度唱啊。 但系咧，嗱，阿琼头先就拣咗超级笑啊。 系 的而且确，我谂咗好多，应该播边一只？但跟住落嚟呢只，我觉得对于我嘅影响都几大嘅。首先第一，当年咧呢一首唔记系 BSG，当年呢一个嘅歌手系女歌手嚟嘅，佢喺儿歌金曲颁奖典礼攞奖嘅时候，我嗰时系好开心，因为觉得呢个姐姐好靓女。呢个第一啦， 你细细个已经识睇姐姐咯， 好合理啊，系咪先？第二就系咧，佢里边有一只嘅公仔啊，咁佢识喐嘅，当然，咁佢中文配音讲嘢把声有啲好似乡音咁。 哦、 你有冇印象？ 冇， 唔紧要，黄色嘅嗰只。而我嘅屋企嗰只 PC 狗，因为我细个会帮佢配音噶嘛，我用嗰把声个神髓同埋个灵感 ，exactly 就嚟自呢套动画里边嗰一只公仔嘅配音。 哦，咁对你影响真系好大、啊， 好大噶。 因为讲到 PC 狗，即系对你影响系直到依家为止都仲喺度噶。 系啊，虽然好奇咧呢件事，咁但系究竟呢一台咩咧？ 系 撬俾大家听。嗰只嘢叫基佬仔啊，小英啊，小英啊， 佢有香 有香音噶。 重复一次啦，呢个电台系播歌平台，唔系唱歌平台。但我想讲咧，《百变小樱》我大个咗之后知道，因为呢一套作品嚟自一个日本嘅作者叫 Clam， 而佢嘅作品咧其实系好多元化嘅。如果你幻想翻，虽然佢系一套卡通片啦，《百变小樱》，但里边已经有一啲同志嘅成分喺里边，譬如雪兔同埋小樱哥哥之间嘅暧昧关系啦，小狼有阵时会中意呢一个雪兔哥哥啦，同埋姿势同埋小樱之间嗰种关系， 你都觉得姿势系爱小樱噶嘛？已经超越咗嗰种手拖手一齐去厕所嗰种女仔同女仔之间嘅感情。 即系 Clam 嘅作品里边其实系有呢啲嘅嘢喺里边，所以我细个睇嘅时候觉得，咦咁得意嘅，你大个睇翻你就明点解。 但系你细个时候你唔会抗拒噶，我记得我细个时候觉得你哋两个咁靓仔喺埋一齐。 啱今日最尾啊， 系 突然之间转 flow， 拣咗呢只嘢俾送俾大家， 笑咗咁耐。 大家好，你哋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最尾谷大家喊先，我哋大家一起回味你嘅童年咧。 原来仲认得我嘅， 四代元老谭玉英姐姐， 我系谭玉英，括弧。1982至2014，我意思是说1982至2014就是我做儿童节目主持的年份，总共都32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穿梭机先，跟着就变传真机，慢慢就有 internet 出现了，然后又哎呀都不讲得那么多了，放学见啦，跟着还入了 ICU 添。由穿梭机变做传真机，就出现咗我呢个角色啦。系呀，就系眼皮乌卒卒啦。系呀，我系教小朋友英文嘅。哎呀，行话休题啦，我依家咧入正题啦吓。其实我今日嚟咧就并唔系同大家讲教英文嘅，我系想转下话题咧，就想讲下科研啊。我想今日同大家讲嘅就系地球历史上嘅大灭绝。咩话？咩叫大灭绝？唔系嘛？咁都唔知道。哎呀，即系咧有好多生物忽然间绝晒种啊！最严重嗰次咧。就是毀滅了地球95%的生物的，不過你們不用怕，地球經歷了寒武紀、自流紀、侏羅紀、白垩紀、更新紀，一路到現在已經經歷了23次大滅絕，所以我們很有經驗的了，只不過好像沒有人可以肯定究竟大滅絕的真正原因。有人估計是陨石撞击，亦都有人说是火山大爆发了，不过始终都没有人可以肯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是生物并没有因为大灭绝而停止，反而还不断进化。小朋友，你呢？你的生命经历了几多次大灭绝啊？ 叮当可否不要老？令我长高，星次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 许停留内室也不许。 走咪走咯，我唔走，地球嘅新生命、新阶段又点会嚟啫？今日真系名副其实，阻住个地球转啊！有好多嘢真系要放手噶，只有张开双手，你先可以掌握到更重要嘅嘢，就系你嘅未来啦，小朋友。过去嘅就放低啦，孭住咁多，点飞啊？ 再游荡里，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 是正常的。 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 你记得我，咪得咯。 祈求救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 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小朋友。我走啦，个世界交俾你，唔好挂住我啦，保重。 最后送俾大家有青春常驻演唱会版啊，拜拜。